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各位好，我是于浩。 您好，我是李玲。今天是2021年9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获释，华为期待孟女士尽快安全回国。 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展区亮相第24届科博会。 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全都完工。 澳门今天15点起开展全民核酸检测。 广电总局表示，坚决抵制含不良情节动画片。 美日印澳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重申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合作。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你好。 哎，你好李玲。 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如何？还会有降雨吗？ 还会有降雨。那么今天夜间呢，偏南风是持续的，傍晚以后啊，还有分散性的降雨云团啊，影响北部山区。要到后半夜啊，就要影响全市了，带来小雨的天气。但夜间这个整体看这个雨势啊，并不明显。明天的清晨啊，5-6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个雨势会变得比较明显，出现全市性的小雨天气。这个降雨量啊，在4到6毫米。那么明天是周日，确实上班的日子，所以降雨啊对明天的早高峰会有影响，所以上班的朋友啊需要带上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到明天中午啊1点前后啊，降雨啊就基本结束了，云层啊开始变薄，最高气温呢在23到24度，和今天一样，天气同样是舒适的。主持人， 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还会有降雨出现吗？ 现在呢，距离国庆长假啊还有几天的时间。目前看，28号的早晨到上午啊，北部山区啊，也就是郊区这一带还有小雨。其次是30号的夜间，北京天气转阴，或许会带来啊短时的小雨。那么在其他的日子里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维持在25到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7到18度。目前呢，北京已经进入到了初秋时节。明天过后啊，就是好天气了，所以节前可以到户外活动，感受北京啊舒适天气了。李玲， 好，谢谢全工的介绍和提示，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再给各位播报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 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北京时间的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当地时间9月24号，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已经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即将回到祖国，并与家人团聚。 孟晚舟获释后发表简短演讲，在演讲的最后，她说：“我想感谢我的祖国和祖国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支柱。”孟晚舟表示，过去3年自己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自己相信黑暗中总有一线光明。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此前滞留加拿大近3年，如今终于获释回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通过个人微博发布了这条消息，并说欢迎回家。 我们来回顾一下，2018年8月22号，美国纽约东区法院发布国际逮捕令，要求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12月1号，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2019年1月28号，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华为和孟晚舟，并列出23条罪名。2019年3月1号，加拿大司法部发布授权禁行令，开启对孟晚舟的引渡流程。2020年7月23号，加拿大法院公开了孟晚舟案关键证据，美国起诉孟晚舟犯有欺诈罪的关键证据存在重大遗漏和误导。今年8月25号，孟晚舟滞留温哥华整整1000天。

本周人物榜。 庞星火，女，1959年九月出生，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2019年底，武汉疫情初期，庞星火即赴汉调研，参与研判。回京后，提前预警，加强技术储备，同步开展病例筛查。他协调建立起170多人的流调力量，直接参与现场处置和临时集散地指导，支援各区流调，与公安等配合锁定高危人群，建立联动机制。他出席100多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一手信息，持续关注全球动态，毫不放松。 唐燕，女，1974年三月出生，通州区张家湾唐人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创业开发出上千款中国娃娃的唐燕，在贵州做志愿者时，了解当地贫困情况，萌生救助之心。在贵州职业学院增设中职班，公益培养贫困女孩学习非遗技艺。她提供助学金，帮他们定人生规划，还住进公司妈妈班照料实习的孩子。8年来，唐人坊已帮助300多名贫困女孩脱贫自立，培养出不少骨干人才。 武继英，女，1962年十一月出生，北京新纳电子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北京市侨商会常务理事。2021年七月，河南洪涝，武继英一家连夜赶往新乡卫辉，双脚浸泡在水中磨烂，为灾民发放消杀防疫物资，还组织捐款20多万元。新冠袭来，他第一时间联系海内外侨胞，筹集近100万元抗疫物资，捐赠武汉和北京多点位。2008年，在街道发起帮扶工程的他，每年捐助80户病困家庭，还对河北、新疆点对点精准扶贫。 冯建华，男，1971年五月出生，北京怡岭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新冠突发，怡岭药业率先捐赠1000万元莲花清瘟，经武汉试用后效果明显，但库存不足。时至年关，冯建华率员工多条生产线并举，昼夜无休，同时更换高速设备，产能扩充20多倍，为驰援武汉、全国乃至海外竭尽全力。2021年上半年，最先进生产线完成，产能提升200%。怡岭为河南特大洪灾防疫又立新功。 杨清峰，男，1980年八月出生，顺义区胜利街道建新北区星火爱心超市店长。凌晨3点多，他的便民小店就进货，6点半左右食蔬上架，有老人图便宜要买次的。杨清峰说，您舍不得买好的，就白送您吃，也不卖您不新鲜的。他为老人送菜上楼，讲消防知识，疫情间建订购群，居民把他当作家人，落下东西也不担心。有次一女士落下包，他等到深夜11点，第二天才知那包里有账目和近1万元现金。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3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李凌、于浩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2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10例，黑龙江8例，都在哈尔滨市，福建2例，其中莆田市1例，厦门市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为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定，经过专家咨询组综合评估研判，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决定，从今天零点起，将哈尔滨市巴彦县兴隆镇兴隆林业局有限公司街道办事处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兴隆林业局有限公司街道办事处、利民家园小区等九个区域不再单独设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调整后，哈尔滨市高风险区一个，巴彦县兴隆镇兴隆林业局有限公司街道办事处全域，中风险区一个，南岗区爱达八八小区。 澳门特区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今天凌晨公布，当天确诊一名输入关联病例，这是澳门第6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据介绍，患者为32岁男性，尼泊尔籍，在金皇冠中国大酒店任职保安，因这家酒店隔离医学观察中发现一名输入性病例而被要求接受核酸检测，今天证实为阳性。这名患者已经被安排到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接受医学观察，并接受流行病学调查。 澳门特区政府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副主席欧阳瑜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为防范疫情在社区传播，澳门将从今天15点到28号15点开展全民核酸检测。 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澳门的大中小学从今天起暂停所有教学活动，文化体育以及旅游等人群聚集性活动将暂停或延期举办，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第130届广交会将于10月在广州举行。广州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对外发布通告，为确保第130届广交会顺利举办，广州从即日起到10月20号实施新冠疫情防控提档升级措施，其中对所有目的地为广州市的国外入境人员，隔离政策由集中隔离14天加居家隔离7天调整为一律实施集中隔离21天。 教育部昨天发布了两个指导意见，分别是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和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上两个意见都提出提高艺术类考生的文化成绩要求，以扭转重专业轻文化的局面。对于艺考生，要进一步扩大省级统考范围，严控校考范围和规模，推进分类考试、分类录取，最终目的是到2024年基本形成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艺术人才选拔评价体系。 那三年后的艺考将发生哪些改变呢？艺考生和体育生们应该怎么去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课的学习？大家心仪的高校又将更看重哪些方面的专业素养？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2020年，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人数仅次于工学和管理学，位居第三。然而近三年，其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为 60%。总体就业状况与其他专业存在差距。另一方面，艺考招生对文化成绩的要求一直低于普通考生，重专业轻文化让大量考生把艺考作为高考捷径，往往功利性报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表示，这些问题都让艺考陷入某种怪圈。 我们国家竟然有这么多人学艺术，就是因为这种高考的洼地造成的。结果关键形成了更诡异的一面，就是说大量的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就是继续当培训班的老师，培训更多的学生继续参加艺考，继续进入高校学艺术。 意见围绕怎么定位、怎么考试、怎么录取、怎么监管四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任务。目前各省对艺考生文化课成绩均有最低标准，此次改革要求各省区市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陈志文表示，对于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课成绩则统一要求达到本科线的 80%，对于入校后准备就读普通专业的，则需要达到该专业录取分数线线下20分以内，否则只能就读体育专业。 这一次明确强调，就是说提高文化课要求，很清晰地提出说，在最后排队的时候，文化课成绩占比不能低于50%。过去呢，我们是高考是文化课加专业测试，那专业测试的权重非常高，专业测试也往往由学校说了算。 多年来，艺考招生形成了统一高考加专业考试模式，也就是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需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文化课考试和专业考试，其中专业考试分为省级统考和校考两种形式。但目前省级统考覆盖的艺术类专业还不完全， 艺术类专业校考繁多，标准也不统一，考试招生的公平性、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此次意见明确，从2024年起，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所有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工作均在学校所在地组织。此外，还将建立健全校考高校和专业准入退出机制。少数专业特色鲜明、人才培养质量较高的艺术院校，对考生艺术天赋、专业技能或基本功有较高要求的高水平艺术类专业，可按程序申请在省级统考基础上组织校考。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廖祥忠表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才会形成更合理的人才选拔体系。 就像美术类、音乐类、舞蹈类、像设计类等等，这些特别适合省考，统一规范制定考试的大纲、考试科目的要求、考试标准的问题，社会都能够完全支持。有一些新兴专业，很多特殊性的专业很难通过一张卷子考出来，每个学校要求都不一样，通过学校组织特殊性考试校考，就使得那些有艺术潜质的好孩子他们能够进来。省级统考要解决艺术教育的普遍性问题，这些特殊的高校校考要选拔特殊性的问题，当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我认为这个人才选拔体系它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同时，意见提出，对一些艺术专业技能要求不高的艺术类专业，如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等，将不再组织专业考试。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江苏省消保委日前发布动画领域侵害未成年人成长安全消费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1部动画片共梳理出1465个问题点，集中在用语、场景、剧情等方面。经统计，21部动画片里有近一半不同程度存在暴力犯罪元素，涉及阴暗、惊悚、悬疑等镜头达123个，植入广告行为达142次。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报告选取了包括《熊出没》《小猪佩奇》和《名侦探柯南》等21部有代表性的未成年人动画片，受众群体覆盖未成年人的不同年龄段，共梳理出1465个问题点，主要集中在用语、场景和剧情方面。例如，在迪迦奥特曼中，除了奥特曼日常打怪兽的情节外，还涉及持械殴打等暴力情节；《熊出没》中，光头强总是手持猎枪或者电锯出现；芭比中存在人物埋炸药、偷窃、抢劫等犯罪元素。有家长表示，孩子会经常模仿动画片里的人物动作和语言。 几乎都说看那个奥特曼，对，因为他说他那个他理解就是他很大力气，他很能打，什么人都不怕。他说的那个什么招数我也听不懂，但是他就会模仿他那个动作，也要说出那句话这样子。 另外，面向低龄儿童的动画片中也存在危险模仿行为，比如《小猪佩奇》中人物做出了打开飞机舱门、悬吊在半空等危险举动，《熊出没》中的人物在坐车的过程中半身露在车厢外，还敞开手臂等。在动画片的选择上，报告显示 77.2% 的家长把决定权交给了孩子，受访中仅有一位家长表示会提前筛选动画片的内容，占比 0.1%。 对此，有不少的家长希望对动画进行分级管理，对不同级别的动画作品规定相应的播出范围、时段和收看观众要求。 如果在国家的层面来讲的话，最好分级去限制咯，即係冇可能話一刀切咁樣，因為柯南呢一類嘅其實都涉及一啲解謎啊，涉及一啲邏輯教育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幾好嘅。 除了暴力画面和危险行为外，还有家长表示孩子喜欢学动画人物的语调，甚至不分场合大声尖叫，还有的会模仿动画人物做出危险动作，这些都让家长感到担心。2017年3月，乌鲁木齐一名5岁女童因模仿动画片情节撑伞从11楼企图飞下， 导致严重摔伤。不过在家长们质疑动画片的同时，网络上还有不同的声音。有网友表示，对于如何观看动画，家长应该起到更积极的引导作用，而不能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动画片。 被央视点名之后呢，有网友发现像迪迦奥特曼等等这些动画作品近日全网陆续下架，目前 B 站、优酷、爱奇艺还有央视网都搜索不到这些动画。 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负责同志表示，支持符合条件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机构依法依规制作引进播出内容健康向上、弘扬真善美的优秀动画片，坚决抵制含有暴力、血腥、低俗、色情等不良情节和画面的动画片上网播出。儿童和青少年是动画片的主要受众群体，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应办好儿童频道、青少专区，进一步规范节目内容，优化节目编排，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网络视听空间。 近期科考队在云南蒙自天坑发现了异叶巨台，这是这个物种消失100多年之后终在原始标本产地重见天日。此外呢，科考队还发现了大花石蝴蝶的新居群，采集到了竹生羊奶子的成熟种子，它们的濒危等级都是极危。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拥有亚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金秋时节正是采集植物种子的季节，科考队在云南蒙自天坑进行科考。在蒙自天坑，科考队分别发现了异叶巨苔、大花石蝴蝶的新居群，并采集到了竹生羊奶子的成熟种子。 这个开花的苦荠，和另外一个苦荠苔，上次来都没发现过。 哎，这是个异叶巨苔， 是吧？没有同一个没问题。 我们模式产地发现的异叶巨苔，挺酷的。 模式产地是物种被命名的原始标本产地。1893年，有人在蒙自采集到异叶巨苔模式标本。这次科考队在天坑中发现它，意味着该物种消失100多年后，在模式产地重见天日。此外，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标准，大花石蝴蝶和竹生羊奶子濒危等级都是极危。 现在我们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一个基因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物种可以左右一个地区的经济命脉。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物种在留在我们的种子库中延续它的未来，并保证我们自己的生物战略安全。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目前已建成全球第二大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并积极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栖息地建设，有效保护了90%的植被类型和陆地生态系统类型，65%的高等植物群落和85%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菅义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当地时间24号在白宫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面对面会谈，会上重申四国要在印太地区加强合作，并预计在新冠疫苗、基建、科技及气候等方面的合作取得进展。 这是四国首脑今年3月举行视频会谈后首次面对面会谈。拜登在开幕致辞时形容，四个民主国家已经走到一起，共同应对从新冠疫情到气候的挑战，并提到四方安全对话疫苗计划有望与印度生产10亿剂疫苗，以增加全球供应。 此外呢，根据白宫会前的表示，四国领导人将会在峰会上集中讨论深化关系，在新兴科技和网络空间等领域切实合作，以及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会谈还将包括加强保障半导体供应链的顺畅。 近日，美国墨西哥边境地区海地等国非法移民被美国执法人员粗暴驱赶的视频和照片被曝光，国际社会对此广泛批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示，美国这一举动可能违反国际法。 就在有关问题登上风口浪尖之际，美国国务院今年刚刚任命的驻海地特使丹尼尔·福特在当地时间9月23号递交辞职信。被任命2个月后，这位美国驻海地特使批评美国政府遣返海地非法移民的决定是不人道的，说自己对移民政策的建议被忽视了。 而当天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记者会上却表示，是福特自己不作为，放弃了改变移民政策的机会。普萨基说，福特在当下这样一个极具挑战的时刻辞职是他误判的形式。 由于地震动乱、极端贫困等原因，大批海地人近期涌入美国德克萨斯州西南小镇德尔里奥寻求申请避难。上周最高峰时，那里聚集的非法移民人数高达14000人左右。从19号开始，美国政府对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进行大规模驱逐，不到一周，已经有近万名非法移民被迫离开了边境地区，或是被驱赶到了墨西哥一侧。 目前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美国记者发回的报道。 美国政府在2010年开始持续收容海地难民，承诺他们将免受遣返，直到特朗普上任后于2019年取消，拜登上任以后一直都没有恢复。时至今年，海地总统遭暗杀，再加上强震侵袭，政治经济急速恶化，成千上万的海地难民涌入美国德克萨斯州西南部，停留驻扎在德尔里奥格兰德河一座桥下，希望入境美国。该河的桥梁一直是美墨两国的主要贸易通道，如今桥下已经宛如一座小型城市，无数难民们驻扎在此，形成临时营地。因为营地缺乏生活用品，不少难民来回往返美墨边境购买水、食物、尿布等，由慈善组织在此分发食物，但也有意见不同人士在此发生冲突。难民的混乱情况引发当地居民抱怨，并指责拜登政府的应对非常糟糕。德州一名牧场主人向媒体抱怨，他的牧场一夜之间涌进23名非法移民，状况已经失控，警力根本无法负荷。拜登政府目前并不打算再接纳更多的海地移民，而是希望通过向海地部署人员和资源，阻止更多的难民潮。美国官方明确表态，非法入境的人员若被拦截，就会直接被遣送回国，除非他们可以证明需要人道主义保护。面对急速增加的难民、非法入境者，穷于应付的德克萨斯州巡逻骑警又传出虐待难民的消息，尤其一张骑警朝海地难民挥动鞭子的照片更是震惊全国。拜登的难民政策也再一次被摆上台面，遭民主党和共和党跨党派、跨政治的猛烈抨击，批评拜登的移民政策简直是一团混乱。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目前已经从临时营地带走4000名难民，截至22号，已有1401人被遣返回海地。在这样的安排下，一些难民在被遣返回海地机场时表现愤怒，称自己花了数千美元，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到美国，如今一切却又回到了原点。甚至有难民在下飞机后试图再重新登机。即使能够在美国留下的难民并不代表已无后顾之忧，因为大部分是在等待难民庇护程序。许多难民的脚踝必须佩戴电子追踪器，让移民单位能够随时掌握行踪，并定期向移民官员报到。除无人陪伴的儿童不会被驱逐外，难民们能否在美国申请庇护程序，还是会被遣返回国的标准，目前尚不明确。不过大致可知道的是，独身成年人会被优先遣返，孕妇、身心障碍或举家逃难者有望继续待在美国。拜登一月上任至今，其移民政策一直难以得到各个不同派系的支持，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这起事件更凸显拜登政府在外界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滕建群认为，当前的窘境是拜登移民政策和难民政策模糊的结果。 拜登入主白宫以后呢，确实大幅度地调整了特朗普政府期间的移民或者是难民政策，那么适当地放松了相关口岸的控制。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拜登这两天呢又派出警力在边境地区呢遣返相关国家包括海地的企图移民美国的这样一些群体。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话，其实拜登的移民政策或者难民政策呢，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不是非常清晰。 他的工作重点方向来说的话，主要还是在拉帮结派，在印太地区呢，要实行跟中国的战略竞争，包括拉欧洲、拉亚太地区的国家，同样的也稳定俄罗斯的关系。那么在拉美问题上呢，应该说拜登没有太多的倾注精力，所以一方面是政策问题，另外一方面呢，还是美国战略方向变化的问题。